开始了。 进了我们家，今儿经常打瞌睡机的，所以听一下。 谢谢。那行，那我想我们是11点半，一般那个，因为前两次我也没来，一般是应该是准时开始， 准时， 对，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准时来比较好。那个，那我们就开始吧。谢谢。那今天首先是这样啊，因为那个刘飞弟兄他们全家出城，所以今天我是代课老师。这个代课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说，可能这个都会带一些自己的这个看法，可能跟他，所以我跟刘飞是说，你要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然后的话呢，我要确保这个讲座就不要偏离他原来的这个整备一套思路啊。所以今天基本上这个材料是他准备的，那我今天主要是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我自己也是在学习，因为就像微信群里面大家讲的，我的经济课是我在上大学里面成绩最差的，所以我根本不太懂经济学。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讲就是神的经济学，所以是从圣经来看神的这个经济法则。所以我只是和大家一样，是基于这个材料互相来学习，所以希望今天能够有更多的交流。还是一样，让我们开始以前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真是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间有那么多丰盛的恩典赐予。是的，主啊，我们不仅仅的救恩是来自于我们平常生命中间、生活中间所有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经济、我们的一切，其实也都是来自于你。恳求你今天有智慧就降临，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学习，真的是如何能够让你给我们这所有的恩赐都连在一起，使得我们的生命因着依靠你得到益处，能够更像你，能够在这个过程中间，主啊，也能够让我们生命中间生命活出你的旨意。我们这一切祷告与感谢，恭敬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神的经济学，我相信前面几页啊、其实是刘飞弟兄他前两次已经都讲过了，就是说，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神的法则，真的是很多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主要讲的题目呢，是人和土地的安息及喜年啊。而这个安息和喜年看上去，在很多时候，可能像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像是一个流程，但它的实际上它的隐含的背后，却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今天需要来 practice 的，真的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公益兴邦，是讲降服经济的基础和社会公益的这个践行。那么讲这个之前，我觉得首先有一点我想先问大家一下，我想可能你们以前讨论过，因为我不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讨论这个事情。经济学是从哪里开始，你们知道？经济学它最早的这个起源是什么，你们知道？你们来学的话，肯定大家对经济学都有兴趣。What if, 在英文是 economics， 大家知道经济学最早是从哪里开始？贸易，圣经里面固然是有经济学，但是但今天 OK， 今天我们这个词，那我们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源头啊，就今天在圣经以前有各种各样的贸易，但是其实经济学这个词 economics。它其实取自于什么？什么字呢？取自于希腊的这个 Greek word， 叫 economics。那什么是 economics？ Economics 其实是 management of household， 是你怎么样来管理家庭。所以经济学的基础不是说我们社会上学的 microeconomics supply demand， 或者宏观经济来调控整个市场股票上来的下，不是这样。经济学的根本 是你怎样来管理家庭，通过从管理家庭一直到管理一个社区，管理一个国家，管理一个更大的这个地方。所以其实一个经济学真正的法则从上帝而来，是 teachers， 是教会我们怎样来管理我们的 house。 那今天对于我们教会的意义来说，我们教会是一个家庭，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无论是自己的小家庭还是教会的大家庭，我们如何来管理，这个其实就是经济。所以经济我们可能今天一听到我们会跟金钱来连接，但它的意义其实比金钱更广。为什么经济一开始就会跟金钱来连接，是因为金钱其实是在整个管理过程中间一个流通的一个货币。 That's all it is。 所以这是这个经济学的这个基础。所以呢，在这过程中间所以经济是什么叫做降幅经济呢？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个经济的背景之后，那何谓这个降幅经济，我相信我们就比较清楚。因为我们在管理我们 household 这个源头，其实我们的祝福是来自于神，我们的家庭，我们生活中间的一切都是以来自于神。而 in particular， 而最后呢，其实就是说在圣经中间呢，他也有过财务上所办的事情，怎样能够他所做的事情，在摩西给立位的这个祝福之中呢，这个摩西曾经也说过，求耶和华降福在他财务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情，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破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那么前两次我相信那个刘飞弟兄已经分享过立位人的这个职责，所以今天我就不多讲。所以这里面的话呢，其实这个降福在他的财务上和悦纳他所办的事情，是说其实这方面呢，耶和华上帝直到今天在经济上还是对我们生命中是有祝福，只不过这个祝福不单单表现在金钱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里面是透露出两个事实，一个是耶和华他神是祝福的源头，然后呢，耶和华是经济的这个保障。那么这个源头和保障在这一句话里面呢，主要是来自于两个地方。一个呢是说，就是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务上，另外呢还有一个保障，就是使得那些攻击起来的人他们不得再起来。所以这一部分是保护，而这部分是降福，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这个给立位人祝福，为什么今天我们可能还，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也不是立位，对不对？那为什么耶和华的这个降福经济，他对立位人祝福能够延续到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要学什么意义呢？因为圣经在彼得前书说，彼得前书说，你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位跟随耶稣基督都是君尊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意义不仅仅是就看见这个降福经济不仅仅是在立位人中间，而是活动在我们每个人，只要是跟随我们基督弟兄子。那么在圣经中间，其实你有几个例子，什么样是耶和华一方面是祝福的源头，它是保障，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发现如果一旦这个人的行事行为是不合耶和华不合神的这个旨意是相符合的话，那在甚至是违背的话，那在很多的时候带来的首先是警告，而后面呢就会是有更大的教训。比如说在哈该书他曾经说过，他说对犹太人说，你们撒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所以这里面他对犹太人讲的这些话，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弟兄姊妹，你们有多少人跟犹太人是朋友？你们是不是有 friends who's Jewish？ OK， 你们对犹太人的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认识？可不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他们是什么样的？ 精明嘛，精明能干会赚钱。 很聪明，对，精明能干会赚钱，这个是我们大家在 conventional 的， 比较保守， 对， 保守 也比较 相对比较保守，对。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比较客观，是不是？ 很有意思。 比较客观。 客观，非常很三 点。以四点五点。 是的。 因为他这个中国人挺像的。 很像嘛，他有，他们有， 总会过日子。 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观点，也很有意思。所以呢，这里面，所以我讲一点，其实跟大家可能分享的很近，就是说他们说，他们的工，但是耶稣基督却说，他们这个工钱收回来其实是非常精明的工程， 但他却说你的功勋是撞在破了我这个种族。这个那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呢，从犹太人中间呢，他虽然很注重这个礼，很注重这个一套仪式，但是他却没有很多的恩典帮助身边的穷人，这个是一点，所以他过度精明。而另外一个国家，这个耶稣，这个就是说，在圣经中间那个先知责备的呢，是在纳鸿书中间责备尼尼微人，说你增添伤骨，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惊而去。尼尼微那个地方其实就是波斯的这些商人，你们知道东西方今天我们打的这个一带一路丝绸之路，都是这些路的开通地方，都是靠这些商人给打的，所以这些人是非常非常会做生意，但他们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他们有很多商人，但是国家却依靠自己强势，依靠自己这个商机，只是赚钱，只是剥削在身边的这些环境，于是这些人他们就会受阻断，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一会儿呢，我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在犹太人中间的这个，我在犹太人中间生活的这个例子，很有意思。那所以降服经济的衡量，从前面两个是说，并不是说你如果是属于神的子民，他刚才讲的尼尼微人和犹太人其实是有两种不同的这个定位。犹太人是上帝拣选子民，尼尼微人是那个时候是上帝特定的选的一个权柄，来使得犹太人可以谦卑。他就说，不要以为你是被上帝给拣选，你就一定会受祝福。当你的行为，当你做的事情跟上帝的旨意是相违背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祝福就失去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个降服经济的衡量是第一个，是要在遵行上帝旨意前提下来相信神的应许；而第二个呢，是神的公义。所以这两点是很重要。所以就是说，在领受上帝的应许的同时，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例子，不要说是犹太人高于尼尼微人，或者是尼尼微人后来做了犹太人这个权柄，曾经有这样一段时间，但是在整个一段的这个过程中间，虽然这个上帝是，虽然这些人都是有神的应许，但是呢，他又没有带着受应许的这个行为，没有 bring 他的 action into 上帝的这个 presence， 于是呢，他们在很多时候就得不到神的这个保障。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降服的经济呢，主要就是看，那么在我们今天其实， 请问这个你以为是不是西语亚述的首 字？对对对，谢谢。所以亚述当时是一个很强大的地方，谢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寻求，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在生命中间？我们因为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已经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每一位都已经真的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十架救，所以我们其实是得神应许的子。那么问题当然就说，那我们得到神的应许以后，是不是自然这个祝福就来了？是不是自然这生命中间财务中间就有些祝福？还是在这过程中间，我们其实也需要警醒一些相应的行为，真的是能够使我们祝福不要流淌，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情形。那我接下来给大家稍微分享，我呢其实那个在犹太人的这个家里面住过半年，我在那个我当时就是说那个在当学生的时候呢，到圣地亚哥来啊，曾经就是说想要找到比较便宜的地方。那么正好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呢，他说他跟我一起工作，觉得就是说大家好像相处的还比较融洽，他就说你如果需要找人的话呢，我的姐姐带着两个孩子，他们家正好有个 house， 你可以 living for free。那我说我当时这个租房最便宜，一个月也要$350去租一个 room， 那我 live for free 当然很好，于是我就搬到那个犹太人这个家里去。那引起了很有意思的故事，以后在过程中间我来给大家分享，包括看见他们的安息日，包括看见他们怎么来安排他们的这个钱财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但这个犹太人给我讲的一个最有意思的事情，刚才我们中间可能有弟兄已经说过，说是犹太人和中国人有相近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犹太人怎么看中国人，很有意思。他说是有一个故事，他说什么故事呢？他说这个故事是说有三个人到车行去买车，一个人是美国人，一个人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还有一个人是中国人。他说当时呢，这部车的售价是$20,000，于是那个美国人去买车的话呢，二话没说，付了$20，开车就走人了。 然后那个犹太人去买车的时候呢，讨价还价讨了半天，最后付了5000块钱就走了。哦，这个很厉害了。然后第三个中国人去，中国人就跟他讨价还价讨了一天，说最后那个迪勒付给中国人500块美金，然后要回家。哎，你好，他认为就是说那个，所以他们认为中国人是非常精明的人，所以也难怪今天有这个贸易战。哎，你好，但是这个是政治话题，我们就不提，这个更加复杂。但是从犹太人里边，他们就认为他们确实是一个非常精明做事情，非常节省，非常精明。如果有多余的这个很水分的东西，他们会全部都压掉，最后拿应该拿的东西。但他们做事情有一点还是很重要，什么？他们认为他们做的事情依然是在上帝应许的这个帮助范围之内，他们依然是在这个一个道德水准，一个就是比如他们的信仰这个范围之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民族到今天，虽然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例子，他已经偏离了上帝真实的教导，但是他依然在很多方面还是有所祝福，就尽管那么一点点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我可以讲一个， 对，你 好， 你可以分享。 很好，我有一个同事，他是阿舍岛住的，正统犹太人，都戴礼帽。有一次礼拜五晚上，他给我们工作比较忙，要回去，太阳下山了，但是他不会开车，要我带他回去。我就带他回去嘛，带回去了，他说，哎，在进他家的时候放下去，让他跑回去。所以他们关系很深的，进到， 对，是的。非常是这样。我当时住在那个犹太人家里的时候，基本上我后来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搬出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个周五晚上到周六的晚上，那个时候我还是 student，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 the Friday night 其实有很多 activity。但所有的晚上，我的 condition 是 I have to be at their home to drive their kids, drive their family， 从家庭到会堂，到这里。然后周六他们做什么吃东西，他们自己不能做饭，所以我来给他们做饭。I cook everything for the family， 然后就说他们家庭还雇了另外一个 nanny 来看小孩，就专门送 nanny 和 kids back and forth。Oh, every day I cannot take that anymore， 就是来再忙我又忙。哎，你好，但确实是，就像你刚才讲。他们对这个安息日，对于这个整个一套规程，其实非常郑重，所以他们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郑重，今天其实还有很多地方。那所以今天，所以就是说这里面，但是这个，但从犹太人来说，我认为他们今天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条例。那耶稣基督从这里面说又说什么呢？这是有他的这个材料，他说管会堂的，就是在路加福音13章14到14节。能不能请问弟兄 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之地，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伪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 谢谢。那后面他还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把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把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那也是不可不行。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做的并不是不对，他们是在遵守很多仪式，但是他们在遵守很多仪式的过程中却漏掉了这个 essence， 却漏掉了很多 essence。 所以这个民族在主后70年罗马攻陷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而且是在安息日攻陷了那个耶路撒冷之后，于是就四散在全世界各地，一直到20世纪才复活。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很不幸的事情。所以就像安息日和比如说11奉献，我们今天要谈的，它其实都是上帝的命定。但是呢，因为犹太人呢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保留了仪式而失去了精力，也就是说失去了精力。什么叫失去精力呢？就是原本这些日子存留它的意义在哪里，他们却没有领悟，于是呢他们就丢失了他们所得到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祝福。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要请问大家一下，大家觉得就是说这里面讲的那个安息日， 安息日和十分之一它主要的意义在哪？我们先讲十分之一。大家觉得这个，比如说十一奉献，圣经里面为什么非要有十一奉献？在犹太的这个旧约中，为什么非要有十一奉献？大家是不是应该都知道？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应该都知道。 利未人他们要有经济收入。 对。那利未人又是什么样的人？上次都讲了。 神的仆人。 利未人是建神的殿堂，是维护神的殿堂，维护这套仪式，而利未人中间又有大祭司，是吧？所以基本是这样。所以在很多时候呢，他的这个十分之一，倒不光光是一个仪式，是给利未人，那更多的是在做任何事情时候把上帝先放第一位。所以他给利未人这十分之一，不是最后留下的十分之一，而是首先拿出来的十分之一。就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所以在很多时候的话，那我再问一下，再回到下一个题目时候，因为那个刘飞弟兄他的这个思路其实非常非常丰富，所以我有时候讲这个稍微有点跟不上，不好意思。那个所以我下面我再听一下，大家觉得这个安息日的意义在哪？为什么会有安息日？对，十分之一我们都非常安息日的意义在哪？在 神创世纪说是 神创造最后一天也是安息 了。对 ，OK。所以上帝创造天地，所以第七天是休息。那么这第七天休息的意义在哪？你就这样的生命。因为这个 敬拜 主，非常好。那我再问一下吧。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生命中，哎，我们平常我们大家都是去上班，比较很忙，上班。一到五，然后周六的时候来讲台。当我们休息的时候，你们一般会干什么事情？劳务就对。在忙吧。What is everything is really done? What is everything is really done? 行。主要是来教会。在教会。 在教会。OK。哇，哥，来教会是很重要的一点。OK， that's one thing。还有其他的吗？ 睡觉。 非常好。 Fix my house。 还有，你们有没有在休息的时候跟朋友去吃个饭，或者跟 family 去 enjoy 一个 dinner？enjoy 一个 lunch。所以安息日其实一个非常大的意义是什么？安息日一个非常大的意义是关系的修复。Fix the relation。因为我们只有把脚步慢下来，我们才能看见 how do we fix the relationship with God 来到教会。我们真的是能够有安静的时间，能够 pray， 能够祷告，这是跟上帝来连接，来恢复教会，来恢复关系。另外呢，我们跟身边的人恢复关系。因为大家可能都记得圣经中间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前面两个人都是匆匆跑过去，因为他没有时间，而第三个人其实 he has more time， 他的生活过得更加慢一点。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 Christian 过了一个非常快的生活，而不时常慢下，在很多时候的话，我们的生命中就没有这安息的经历。而犹太人是一样，他们的安息中间什么事情都不做， 都不做 anything。 来，就是说，比如说，但是呢，有两件 good thing happen。第一件事情，因着安息日，就出现了很多发明。比如说，在安息日，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电梯就发现，只要一到周日，所有的楼它都会停，automatic， 永恒不更。第二点，他的仪式又出现了发明。他说，今天是为了 accommodate 这个加班的犹太人，所以周五晚上的仪式可以半夜才开始，也有这样的一些仪式上的创新 ，many innovation。但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但安息日呢，不仅仅是一个流程，其实更多是修复关系的事。所以上帝是要我们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先是人和神的关系，再把人和人的关系放在我们具体要做的事情、具体要得到的 produce 和成绩之前，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何以兴邦，唯有公义。什么是公义？我们通常认为公义是一个人做了坏事需要被惩罚，这是公义。做了好事被奖赏，做了坏事被惩罚。但公义呢，其实是远远比那个。但这里当然是讲，就是世人呢，耶和华也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你的身体。这句话是我们有时候非常喜欢，因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而这句话前面是说，我不在乎你给我多少牛和羊， 我不在乎你给我多少东西，只在乎你做的事。所以有时候呢，我自己在刚信主的时候呢，看见这句话，我为什么感到非常欣慰？我就感觉哦，原来我不需要把那么东西交给教会，交给人去，我只要 do the right thing 就可以。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两件事情不是分开的。When you wa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你首先第一点是把自己的东西，是把自己所有的控制权全部放下，要交给出去。That's the most important。就这里说，公义是帮助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然后呢，最后是说以赛亚书九章七节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添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公平公义是国坚立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情必成就这事。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大家觉得，那我再问他，大家觉得什么是公义 ？What is justice？ 什么是公义？这里因为公益是非常重要，那么什么是公益？ 公平政治。 公平政治，对，就是比如说你要分的东西，你要分的是很公平，做的事情是要 straight， 非常正直 ，honest。好，非常好。还有什么？还有其他问题？ 有什么其他问题？ In the world。 因为是公益这个词，应该说是什么？因为在人里面没有公益， 对， 我就可以说公平、正确，但是公益， 而且即使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听，因为在另外一方面，即使是公平，本身在人的角度和神的角度一样的公平，我们认为每个人都要应该都是一样的，把您的您的 ISO 搞起来，谢谢。所以呢，他搞错。所以我们看从那么从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回应的，他们回应的是有几点，他们的表现呢是好是坏。比如说他们在很多时候呢，在这个一套仪式上面，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严格，非常严格，对不对？因为就是说在圣经中间不是就是说从最后那个马拉基书最后到这个新约缺了四五，在这四五百年之间，其实犹太人为了要遵循上帝所说的嘱咐公义，其实他在生活细节里面又 invent 了很多很多很多细节不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在安息日不能够饮鱼去喝水啊，等等这些事情，他们很多时候都放在里面。比如说你在安息日能够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哪些事是做工，哪些不是做工，他们分得非常细。所以这个方面，他们敬其实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标准，这个是很好。所以他们的民族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定力。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十一的这个命令法对于他们来讲呢，怎么样能够在 actively 怎么样就是 give to basically give back to 啊，这个呢这个理念其实也在他们的文化里，虽然他们在经济上很抠，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理念呢却是一个非常重视来 give to God 这样的理念，把生命中最好的做给God，这个很重要。但是为什么这里说他的这个给神的这个答案依然不合格，这个我们到后面我们再分享。但是我觉得第一点呢，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十一奉献里面来看。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呢也讲，就是说我们十一奉献怎么奉献，这个其实在不同的这个教会不同的信不同的这个我们对信仰的看法里面其实有很多讨论很重要。但这里面大家可能已经都讲了，第一个十一奉献它的主要用途呢是用在利未人身上，然后利未人身上呢，他的那个十分之一呢，这里面十分之一再十分之一呢，给的是大祭司。然后第三个方面呢，但这里面呢，其实还有两个十分之一在圣经中间，在生命记中，一个在26章，一个在15章。它的两个地方是在哪里？第一就是说这个十分之一呢，其实它非常注重的是你要顾及到合成的寄居者的利未。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当时在犹太人这个社会群体中间，他不仅仅只有犹太人，他有很多外邦穷人，他们有些人是帮助犹太人来做工的，他们有些人是因为生活没有依靠，就依附在这个城里。而当时呢，这个神对犹太人这个指示，通过摩西对犹太人指示说，你们的这个还有这个十分之一，第二个十分之一要拿出来干什么？就是照顾身边的这些事。Very important。 所以这个十分之一的原则其实就像 当初当一个文士去问主耶稣的时候，他说就问耶稣基督说，哎，他说我在那个所有的律法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回答他的问题，回答他答案，你们应该都知道是什么答案。 就是 爱人 为己， 对，所以第一个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一个是第一个 十分之一是给这个建神圣殿的，第二个十分之一呢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东西跟整个一个圣经的这个教导是完全是串联起来的。所以我们在生命中间，当我们有当我们生命中间有了分数，有第一个把上帝放在第一个 ，Ask God how God can use it。那么这一部分的这个钱，其实在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不是我们让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去使用的钱，而是第二部分的钱，其实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去使用，是来帮助生命的。所以就是说，在我们生命中间十一奉献的时候，是先把我们有的东西先交给神，先完全交托，先不要 claim 自己的主权，因为这个主权是来自于神。但是当神给我们责任的时候，我们怎样与神同工呢？我们跟神同工的方式是去照顾身边有需要的人。So that is exactly the theme of 十一奉献，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在犹太人中间，就说这个，如果你欺压孤寡、剥削穷人，为自己敛财，那么整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审判是非常非常普遍的。比如说像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这里都看到，他说：“你们地图已经荒凉，你们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为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为什么呢？”下面是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合一的，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惜。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叫你们践踏我的玉人？愿你们要洗濯自己，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怎么止住作恶呢？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很多时候的这圣经境界都是一个这一环套一环。所以最后的话，止住作恶是关键，要学习行善。什么是行善呢？需要寻求公平。而什么是最公平的呢？就是要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就这才是真正的公平，才是那种。所以这样的教导其实在圣经中间有很多地方。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为什么我们说犹太人他如此遵守什么这个法则？他确实在经济上是很多 blessing， 但最后他又漂流了这么多年。就是比如说，就是一个非常在新约中间也非常讽刺的画面。第一个，耶稣医好了38年不能靠自己跳进池子而痊愈的，但是呢，这些宗教人士却反而定说耶稣犯了安息日的罪。第二个呢，是他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18年的女人，大家应该都记得。他同样用安息日不可一人的条例来问罪耶稣，就问他是亚伯拉罕后裔，应该得到这个尊贵。第三点，其实发生当时的这个新约时代，雅各书里面责备是说，当时的这个教会，或者当时的跟犹太人堂会一样，是有钱的人得到上位，没有钱人得到下位。那这个故事其实在今天的这个犹太人公会中间还发现，因为跟我那些。犹太朋友交往的时候，他们曾经告诉我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后来信了主以后，我也对这个十一奉献很好奇。哎，你们是怎么做十一奉献？他们说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十一奉献。他们这个因为为什么？他说特别是在美国的犹太人，他说可能在以色列还有，在美国的犹太人已经没有十一奉献。因为比如说我如果是拉比的话，他说因为我本身的话我也不是利未人。我是比如说是便雅悯这个支派，或者是犹太支派，哎，我忘了是哪个支派。但是我不是利未人，就今天做拉比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利未人。而上帝的这个十一奉献呢，是要献给利未人。所以今天这个犹太公会如果要强迫会众把十一奉献献给公会的话，其实是违反上帝的律法。所以今天在犹太人的公会中间是没有，在特别在北美是没有十一奉献，很有 very interesting。但是取而代之什么？但这个怎么样把东西礼物献给神是非常 creative， 所以说 rabbi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creative rule。他说有一点很重要什么？他说有一点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在公会里面有一些位置是非常好的位置， 有一些位置比较差的位置，所以你要做比较好的位置，你的奉献需要比较多。It happens, it does happen.、嗯、所以在就是说在雅各这里面的这个责备 ，it happened， 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不好，不能怪他，因为他确实也是按照圣经的原则说，因为他不是立位人，他不能拿钱，他不能白白的把十一奉献都。 为什么立位人不能不做呢？ 立位人干嘛去？ 我立位人，我也不 是。 他的 而且他有两点，一点是立位人是否做这个祭祀，还有一点是因为有些地方聚会的时候，立位人未必在他们中间，因为你如果在 LA 或者在岛内康腿像犹太人冲了，这些人可能会找不到立位。第二点什么呢？他说立位人你要得到十一奉献关键的原则什么的，在这里你要侍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你如果不住在耶路撒冷就没有这个圣殿。It's very interesting. It's not there.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当然就是说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这个只是某一些这个拉比说的，可能另一些拉比又有不同的理解。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结论。但是，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圣经更加讲字句是死，但经义是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十一奉献？是因为我们要把神放在前面，对吧？如果你去守着一个死的规律的话，我们永远会失望。我们永远会看不到这个里面的生命，所以耶稣在里面，他基本就是说，他很重要是把这个福音，这个跟穷人来联系在一起。我的东西要奉献给神，但奉献给神以后，神让我看见的是我要去关心身边那些有需。And that's exactly where the heart of God is. That's where our heart is. 就是，所以刚才那个呢，就是从十一奉献里面的这些看见。那么接下来，在我们讲下面的安息年和喜年以前呢，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以前在犹太人 family 的这个 story。那个时候呢，确实是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住在他们家里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这个从犹太人家里面对人非常非常 nice， 他就是对人是很尊重的。而且呢，在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啊、也确实给你，就是说要 make sure， 就是你在他们家中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这个公平。但是呢，如果他说你答应要给他做什么事情，every single minute you really have to be fully committed。所以我除了那个周五晚上到那个周六要做的事情，我平时还给他们家 cook food。Cook Chinese food， 他们说 they love Chinese food， 所以说 every day Monday through Friday， 我要变着花样 cook Chinese food， 很有意思。然后，但是就是说，但是在这个 Chinese food 的这个背后呢，我却发现哦，他们的 family 里面其实是有非常强的连接，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 connection， 就是他们的 family 基本是一定要坐在一起的一种服务，也有这样一个很 strong 这个 family 的这个关系。所以尽管在很多时候从我们发现他们是遵守这样一个礼仪，可能经义失去了，但今天为什么从以色列人从犹太人中间他们还是有那么的这个祝福，因为这些上帝的恩典我发现在生命中间只是残留的那一点点残留的东西，在生命中间你就能得到这么大的祝福。那何况我们今天如果得到了经义，我们真的去按照那个经义去行，我们的祝福会有更大。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在作为基督徒，我认为在这个在今天的社会中间是很难的，因为今天的这个社会，它的很多理念都是逐渐走向一个自我的中心的。美国，我看过一本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The Road to Character》。这本书的第一个 chapter， 它讲的就是说，如果你去看一看美国在20年到30年前，看见那些美国国家的领袖站在台上给人来分享，政治领袖也好，经济领袖也好，企业领袖也好。你会发现他们身上依然带着谦卑，他们说我要做的事情其实就这些事情，不关乎我的才能怎样，可能我只是碰到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可能我只能碰到一个非常好的恩典。但今天的美国社会就是每个人都出去 boss， I'm this， I'm that， I have this ability。 如果你有70%能力，他都把你吹到120%。如果在很多情况下面，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自我为中心，从政治到商务到经济，所有地方都是一个，而华尔街的经济在很多时候在往前面走的过程中，你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不能把一个未来的 projection 和 financial story 讲得很好，这家公司就完了。除非你这个老板特别硬气，像 Amazon 的那个 CEO Jeff Bezos， 我就不给你这个 prediction。 但大部分的公司就会 forge 了，他一定要给人 picture 一个其实比他实际更好的一个前景， 他的公司才能 survive， 然后他要想办法 play 各种各样的 game 来 meet 这个保证。这个是 the world we are in today。 但是在这样社会中间，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进入到社会中间，你就会觉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是要做一些实事求是的事情，我们要做公平，我们要做公平的事情，我们要做 what's right， 我们去 help those who are in need。 那公司说，如果你都去，我开的是公司，我开的是企业，不是慈善事业， how do you go help those？你这些时间不是都是白白浪费的 ？How do you do？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间，为了追求效益，为了追求这个 pressure， 我们需要顺服老板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自己经常会警醒，会检讨说，我们有没有空出足够的时间来思考 ？Are there people want us to do that？ 而且我们有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说，这个十一奉献的领略，我觉得最重要的不仅仅是一个金钱上的奉献，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时间的安排。因为我们生活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给予，他不仅仅给的是用金钱的方式，他给我们更加的，每个人都完全公平的，是每个人有他的法律24小时，我们怎么用的时间给我们24小时，我们怎样把最好的时间交给上帝。那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在座各位可能一种层面，我做了很多，因为我都有经验。那我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可以做到就早晨一定 allocate 20 minutes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o God， 一定 allocate 20 minutes to God 祷告，然后查，然后我现在在灵修的经文正好是利未记，然后就发现原来利未记那么枯燥的经文，一旦你灵修祷告之后，发现背后的实在是太丰富。我刚才那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了很多丰富的这个意义。比如说有一点我突然意识到，利未记说你要把地里初熟的这个产物，对不对，先给上帝，然后剩下在你自己。那我们一般看了这个书之后，我们都看到那个，我们都认为看到，哦，地里初熟一定是最好的 ，this is best， 对不对？但是我后来跟我太太商量，那个她又是种园艺，所以我后来在祷告过程中间，我突然就产生这个问题，那 what is the 是初熟的果子？究竟什么是初熟的果子？你咋 understand？我们是这样，这个是我觉得祷告的感动，是我没有理解这个话，我只是把它拿了一个字面。后来我就问我太太说，初熟的果子的院里一般是不好的，一般是青色的，一般是比较差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是 what comes first， 以及我们要把这个 first give to God。但后面的话，熟的果子其实比初熟要更好，所以上帝给我们恩典。他给我们的 blessing， 所以那天我得到了这个应许，我得到了一个启发，就他给我们的 blessing， 只要我们愿意把初熟的先给他 ，is much better than what we have given to God。这就是我们的 blessing。所以如果我们把时间这样安排，先把这个放在什么时候，然后我们再看到，然后我觉得从灵修里面往往会发现，三件事最重要，但三件里面有一件。往往是要让你去看 who around you need help, need to be taken care of, you need to spend time to talk to。 往往很有意思，往往就是说，然后当你去 reach out 去和这个人谈的时候，你就发现那天他正好是有这个需要，所以这个是 amazing。 所以虽然这个时间看上去像 sacrifice， 像是 give， 但是你回来以后呢，你心灵中间确实有更多的信心，更多的 strength，更多的这个 promise 和喜悦 coming， 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说我从这个十一奉献里面，它虽然讲的是金钱，但是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特别是我们经济大部分富裕，经济的足够应该不是大问题，我们可能碰到最大的问题是时间的。How do you not just 不光光是来管理我们金钱，以用十一奉献的方法来管理我们的时间。好，所以下面就是，那下面我们就谈时间的问题，就是圣经中间禧年和安息年的这个设立。所以安息年的这个设立来说呢，他就说，哎，这个六年呢，我们这个都知道，就六年这个出埃及记里，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这个以色列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个民族大家知道，出埃及记里面这个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民族？对，是一群流民，基本上就是说在埃及地里学了很多文化，但到旷野中间怎么建立国家什么都不知道，你都没有 anything， 他不知道该怎么样耕地。他们在埃及地是做什么的？ 以 以色列在埃及地是做什么？ 工 对，先是牧羊，先牧羊，然后呢，苦工，大师，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建立那种建筑，可能是金字塔，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哈。反正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工程，所以你要他到了一个新的旷野地方来开荒，来建立一个来建立一个农场，建立一个这个 farmland 来开始 raise themselves， 他们没有任何。因为我们知道自古的游牧民族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因为游牧民族他是靠着打仗，靠着争这个牧的地方，他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地方，他很难自己有这样一块资源来滋养自己。所以历史上你看战争的时候，一般是游牧民族比耕种民族更加多，要更加的这个要更加激进。所以呢，但是犹太人那个时候呢，就从一个游牧民族要转向一个耕种民族，那么上帝耕种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是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产土产，只是第七年呢这个地要休息，不耕不种是你民众的穷人有吃的啊，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那这里面这句话安息年是很重要的啊，那里面有首先我们要看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安息年我们一个人自然而然会达到的一个问题是，那我第七年如果什么都不耕种，我吃什么？ What do I eat? How do I survive? 它是七分之一的土地了， 不是，然后上帝在圣经中间，你们如果觉察，他就有一个特殊的应许，他的应许就是说，我在第六年会让你大丰收，而且第六年给你的东西，你要足够能够吃到第八年。Very interesting。这个事情我个人没有经历，我个人没有经验，我不知道就是说在那边是怎么样的一个，今天在以色列是怎么样的一个步骤，这个我确实不知道，所以不能乱讲。但在圣经中的这个 promise， 至少到今年，像一直到现在，像以色列人、像犹太人说遵守这样一个规则，他们的王国在大卫之下，在所罗门之下，在那个时候一定是遵守的规则，因为他们是遵守上帝的话，在那个时期上，他们记得依然都可以survive。说明这个上帝给他们应许是非常充足，而且今天我们如果是搞种植的，唐一很熟，就是如果你是要种花、种草、搞种植，我们看一看，就是说如果你要搞种植，你会发现这个土地不能一直去漫谈，一直去耕谈，一直去施，施到一定土地之后，你这个土地就会被破坏，你需要让它稍微休息一段时间。过度耕种、过度开发的很多时候会出很大的问题。 但我总觉得这个意思是第七年，那这个穷人吃啥也不耕也不种。我以为这个第七年是把这个地上穷人去种。 是这样，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不耕不种，就是说他耕种，随着种呢还要收，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他就对穷人他有上帝有两个吩咐。第一个吩咐是当你在收割的时候，这个跟这个还没关系，收割的时候如果你散落的田角里面你不要去收割，那所有人都可以跟随 pick。 而在这一年里面，就是你的田里面肯定会有很多东西掉下来，就要跑，你要让穷人去捡，你要让人去捡，因为他既然让你低分说这个这点你如果有相应东西 maybe 得就是在这一年他给你的土产，他给你的东西可能在第六年已经足够了，而这年地里可能会还有东西出来。 那不耕也不种，那地里就什么东西出来呢？就 年剩的。 这个确实就是所以我想就说所以我就讲就是说我没有亲身经历，所以我很难answer这个 question。 但确实是就是这样。 不是农村里面的他是轮休，就是说我拿一部分土地来修，这个 轮休， 他也不是说就这整年 都不走， 我们真不 走。对，但他对这里面基本上就是说你耕种土地，但是从第七年，所以他们对遵守这个不耕不种是很严格的一个不过不种，所以他说他们所剩下的，哎，穷人可以吃，剩下的野兽可以吃，然后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相应的管理。所以当然这个禧年的意义我们都很清楚，第一个就是说土地的这个安息呢需要再复原。那但是有一点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是很重要，就是说你的这个土地如果你不去耕，因为你原来比如说在土地已经耕种有一定基础，比如说你的院里如果今天你是种无花果的话，在冬种的时候那个无花果很多，葡萄藤很多， 你就发现，哎，那年你可能听力需要施肥，需要做很多事，无法滚出。但第二年可能你不需要去施肥，不需要去做很多事情，你的果子还是会长出。只要这个地有一个 fruit， 所以在很多时候这个是 apply， 所以可能未必是你的里面撒这种小麦啊、稻子，就是你每年需要多种。但是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农产物，我自己不了解。其实你不耕也不种，它会有果实会长出。Very interesting。所以当这个，而且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是说，当这个其实这个土地的耕种，在伊甸园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你要花那么多流那么多汗，花那么多精力去耕种，其实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对于人这个不顺服的一个诅咒。所以你能够安息的话呢，我刚才有个很重要的观点还没有讲，就是一个豁免，是一个豁免，是一个 forgiveness。第一，你人去 forgive 这个 land， 不需要再那么用那么重的劳动力去开垦这个地。第二呢，上帝给你 forgive， 你不需要去流汗来做这些事情，你可以得到安息，可以得到休息。在这一年里面，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maybe 处理，就是说培养修复人和人的关系。那更重要是修复人和神的关系。所以这个还是回到一个两者的关系。因为其实你们知道，今天如果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工业界里，你要办企业，你要开 startup 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如果你要开一个创新公司或者一个新的企业，最重要的 asset 是什么 ？What's the most important asset？ 大家我们都会认为是 idea， 或者是 product， 但其实是 relationship。因为我就发现，只要你认识 investor， 只要你跟在过去的 investment community 有非常好的关系，你的资金来源是非常快的。有了资金来源，你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做更多的开发。所以，其实，在今天的工业界中，在今天的商界中，除了你的 idea， 我们认为我们数理化出来都认为 idea 这个实际东西很重要，但其实今天放在第一位的是这个 trust。有了这个 trust 以后，有了互相信任之后，后面很多事情就有足够的时间能够用这个资源来开发新的产品。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面。所以上帝是这个喜能给我们，让我们通过这个喜能跟他能够建立更好的关系，更好的信任。以后于是我们再回过去再开始耕种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带着更多的信任，带着更多的 trust， 我们来做我们手中的事。所以先建立关系，我们在服从，就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土地的安息，然后安息完之后呢，继续再回宫回应上帝的命定。因为神也是全地的主，所以他在他的方位呢，也需要让这个地能够得到安息，关心穷人啊，使这个环境可以永续，使人和大自然能够和谐，可以呢是释放能力。所以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4:18-19的时候，耶稣就说，哎，这个我要报告福音的是什么呢？是要报告神喜年的降临。所以这个喜年跟福音是在一起的。那为什么喜年跟福音在一起？而最后耶稣基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他不仅是安息日的主，他也是安息年的主，也是喜年的主。为什么呢？因为人跟神的关系是他修，通过他修的。人跟人的关系也是因为建立好人跟神的关系，这根十字架的竖的轴之后，通过横的轴来修复人。所以这里面最后的整个安息的意义是在一个关系的这个修复，非常重要。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他所给出的经济指导基本上就是说，哎，防止非常穷非常富。因为在很多时候，有些人为什么，比如说神会告诉你，你有这么多丰富田地以后，你还拼命去扩张。像今天我们有从第一个，我发现 Kama Valley 的旁边现在又开垦了一片很新的地方，本来是 Wild Reserve， 现在这个房地产又起来了。本来大家说是第一个房地产就应该差不多不用再造，结果现在一大片新的房子在 Kama Valley 和 Westview 中间，这两块中间的空地现在越来越少，所有的房子都着急。我们看看清楚为什么，是房子不够住吗？是因为其他原因不知道，是可能是经济需要不断增长，在过程里面，那么这些自然的这个地方就那么而但是能够在从里面得利的人又有多少？其实很少，只是那些开发的大部分的人，我们需要投更多的钱，是来还房贷，对不对？ 复仇期这样的东西。然后但是很多时候的话，像这样的一个开发工，对吧，我们社会上其实还是有很多有需要的，比如说有穷的人，怎么样能够就是说，哎，在穷人和社会层面来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问题。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土地怎样能够回归到上帝的这个命定中间，能够借安息重新得过。而且如果我们不领受神的允许，破坏土地只能在自然中受到惩罚。比如说大家知道日本的这个核电站的事情，辐射的事情，我们就懂事了。这个而且这个惩罚不仅只是在当地，已经延续到全球。当时通过水雨流到阿拉斯加的这些雨，现在顺流正是从太平洋又遍布整个美国西海。这个不是口里是东西。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是属于身体比较差的，所以我很长时间以前我吃海鱼可能没事，现在就是我如果吃的是 farm raised fish 我没有问题，但是我一旦吃了深海鱼，我的关节马上会出问题。 very interesting，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可怜，非常非常可怜。但是我不知道这可能只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是这些身体里很多这种警钟，一方面说可能自己需要注意，但是很多时候就让我带来这种思考 very interesting。 但是另外一点，大家可能都看见了，现在这个全球高温，北极32度，摄氏32度，你可以想象 ，How can you imagine that？ 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个，我们破坏土地，不仅仅是在土地上的破坏，是整个用来创新、用来资源、用来创造。我们有 big data center， 有很多的这个数据都过来，但这个数据中心需要花多少电？需要花多少的资源？需要花多少这个环境？啊 ，amazing！ 但是 anyhow， 所以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是去吃，我们可能很难阻止这个历史的这个产物，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尽我们的生命中间可以做，是关怀身边有需。Take some time， 不要一天到晚就是不要怕，因为关心人我们丢失了东西。We will help others， because God's blessing is beyond what we can see， 这个很重要。是很重要。那么当这个，所以当上帝被人从这个土地和经济中赶出去，这里就是说永留他举了个例子，他就说，哦，圣经里面那个拿伯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应该知道，就是在那个列王记中，对吧，列王记上是说这个拿伯被害了，列王记下是说当时这个亚哈的这个王后耶洗别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拿伯，那个亚哈王看中拿伯的葡萄园，然后呢问拿伯说，你，哎，这个园子你给我，然后呢我给你一片更好的园子，看上去很公平嘛。但拿伯说，这是我先祖神应许留下的地，我不确定我可以。所以拿伯倒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他是因为是神的这个应许，他不能把神的应许轻易的给别人。结果亚哈就回来很忧愁，那个耶洗别看来很忧愁，他说，啊，不用忧愁，这是我来帮你搞的。于是找了两个无赖，然后就是说在街上呢，先去找两个法利赛人，听他的法利赛人在街上开始进食祷告，把拿伯放在高位，然后找两个无赖说这个纳伯亵渎神，然后就把他给打死。打死了以后呢，哎，也许别告诉你亚哈说，现在你可以去拿园子，这个人死了，这个园子就是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通过贪婪把东西给抢到手。那么通过贪婪，于是实行 trick， 把这个土地抢到手。但这里面说什么？哎，他说这个耶洗别人后面那个先知以利亚就责备你，说因为你做这件事情，你的全家要遭难，而且这个耶洗别人他会有野狗来舔他的血。那亚哈听这件事情以后呢，就全身蒙灰，穿着麻衣，痛哭。愿意悔改，于是耶和华说，这件事情呢，看着你悔改的份上，所以神的恩典是很大，我看着你悔改的份上，我就不在你今世来惩罚你，但是你的儿子这辈开始必定会有受惩罚。于是列王记下就说，当这个后面当亚哈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的国家就全部被 take over， 而且耶洗别被三个太监从楼上丢到楼下，然后就摔死。当他们要去收尸的时候，就发现耶洗别的尸体都不见，全部被野狗吃了。 所以就是在很多时候发生了贪婪的经济，我们今天会说，周围人都在拼，周围人都在抢，都在争这些东西，如果我不去争，我岂不是很吃亏吗？我们通过这么多例子上去，那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其实我给他举过一些 story， 在工作里面也是一样，可能你们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可能是 too special， 但是比如说有些时候 Friday night Bible study 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在花康里面上班是很大的心理挑战。为什么？特别是如果我们有一个 chip， 有个芯片需要归纳，哦，这个事情没日没夜的这个家，晚上。起码得待到半夜一点到两点在实验室里，我们就加入一个产品线。但那天 Friday afternoon， 我就 Friday night， 我就我们真的有一个聚会，而且是我带产品，我一定要去。结果就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这个芯片里面发现了很大的一个 bug， 出问题，不通过。然后说怎么办？这事情很大，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说 God， I really need to， What should I do？ 那我是跟别人说，我就不去查经了。这个是而且我是那个产品线的 lead， 所以我说我不能自己回去让别人来加班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你说哦，我有 Bible study， 你们去加班 ，I cannot do that。所以就要 pray， 所以就祷告，真的很奇妙。那些就是生活中间这些经历确实很不多，但是这个一旦出现之后，对你生命是有改变。你就祷告 ，put in the time of God。结果后来我们就是说四点半就开始紧急的 group meeting， 然后 group meeting 之后就祷告之后，突然之间我就真的是就是脑子里一年说可能在这两个地方会出问题，于是就借着这两个地方就问题有很多问题，结果再跟下去的话，基本上到了五点钟，这两个领域果然就是其中一个方面的问题，一个芯片这么复杂，能够 narrow down 出两个问题，最后就发现第一个问题就是问题的症结。然后最后的话，在那个六点半七点以前，一个 software fix 进来，就 build test everything work without problem。It happens right there。我就告诉你们 ，God is real。God， 但是就是你们可能我们很多有理性说哦，这东西可能是偶然，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信了神以后，我就发现，在你生命中间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事偶然，没有一件事。当我们愿意把这个生活放在这个生命放在这个神的手里，让他先带领。然后我们需要 to take care what God wants us to take care 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时间是永远不会吃亏。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就是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想我们十一奉献和安息日不仅仅是个仪式，我们更多是怎样把我们自己管理的时间放在 priority God first， 然后呢让神让我们看见有哪些秘密我们需要 fill， 然后呢我们来过，真的是在神的这个大原则之下，我们生命就会有新的很多新的 blessing， 每天生命都是新的。好，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来，这样我们请地球带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天天我们感谢上帝，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来学习，今天学习现在的经文，好，这样什么工作是什么样的作业，所以我们还会重要的让人可上的思想，是让人能够知道我们如何建立什么关系，所以这样的功德知道我们最重要的是爱神爱人，另外的是把后生的出生的出生的孩子在人生，那么就是告诉我们要以神为大，基督为首，神家里是很小，所以无论我们的金钱、时间，更重要的是心思意念，都要与神的事，非常重要。让我们从事最重要的工作，对最好的现有生活，我求你给我这样的心，同时这个心，让我能够全然行，心中有好的。你谦卑的心，谦卑的心，我向上帝祷告，是吧？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 我先回答一下，他那个能不能带上？ 王阳呢？ 王阳刚就 哎，他手机在我这儿呢。 那他肯定会来。